专业购物。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近4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会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了解很多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比如说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中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医生，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也是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主任梁红老师。梁红老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还有网络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有那么一句话很多朋友都是知道的啊，说这个夫妻两个人生活久了就像是左手摸右手一样，啥感觉都没有了，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知道的这句话哈。确实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点点心生凄凉哈，也有点无奈，说两个人生活久了，你看最初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第一次牵手的时候，我想可能很多在一起的伴侣，如果还能想起来第一次牵手，那么第一次牵手的时候那个内心的感受是什么，都是非常激动不安很忐忑，又非常期待，等着那一刻对方牵到了自己的手，或者这个自己牵到了对方的手，那种体感那种体验是记忆很深刻很深刻的哈，那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关系的一个标志性的开始。那么到后来大家生活在一起生活久了，两个人的关系就像是左手和右手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大家就会觉得很难受。所以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常常会有人问我们哈，也用这个比喻来问我们，说我们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我们现在的关系就像是左手摸右手，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啊？有的时候是觉得挺难受的，那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好像有的时候我遇到困难，我情愿和朋友说，和闺蜜说，甚至和单位的同事去说一说，人家都会安慰我，鼓励我，人家要是知道我第二天要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家还发微信问我看的结果怎么样啊，可唯独我的他根本就想不起来这些事情，完全是忽略，他忙他的事儿，我忙我的事儿，我要不是特别必要我都不愿意麻烦他，好像两个人的感觉很麻木了。我总算体会到了很多人都说的婚姻走到这一步好像彼此也就是住在一个屋子里的两个陌生人，说这种关系还有存在的意义吗？这是这位朋友问咱们的哈。 其实很多就是伴侣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啊。特别是说到左手摸右手，其实之前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啊，真的是这样哈、啊。因为你摸别人的手的时候，可能就像刚才孙岩说的，有点小窃喜，然后还有点小期待，然后还有一点未知的东西，所以会让你的心情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你摸自己伴侣的手的时候，或者说像摸自己的手，好像没有感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不是没有感觉，是没有这个让你窃喜，让你有一种未知的那种感觉，让你有一些期待，没有这个，因为它是你非常熟悉的一部分。 嗯， 其实这里可以看出来，它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当它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即使是你的左手和右手，对吧？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它当有了伤害的时候， 嗯， 你就会感觉不一样了。 嗯， 可能你觉得平常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用，也有没有它都无所谓。但是当你这个手受到伤害的时候， 嗯， 你就会觉得，哎呀，它真的，无论你做什么，好像这一块缺了，都是让你觉得做起来不像原来那么自如，那么随意，然后那么放松，然后让你觉得它好像就应该去帮助你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这个感觉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给它化为了一个当然， 嗯， 或者是一个自然的事儿，你就觉得它应该是在这里面，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可能是我们平常比较少去体验的，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生活太忙碌，所以我们很少能停下来去感受， 嗯。 那你摸一个陌生的手的时候，或者你很期待去摸的一个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有一些期待的。 嗯， 那其实任何一个有期待的这个让你好奇的东西，你长时间接触的时候，慢慢那份期待会没有，但是对它的熟悉，让你觉得安全安心的那个感觉，它是可以给你带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长期生活就是这个感觉，很多的时候我们去会忽略。 嗯 嗯，当然我也觉得哈，就是像你说的，你觉得都如此的平淡，好像是在一个屋檐下住着两个陌生人一样的。 嗯， 也是我们婚姻生活中缺乏的，我觉得真的需要我们慢一点去体味，就是我们现在当下我们有的是什么，这个是需要的。其实在这里面就有一个两个人关系的经营，我们其实夫妻也是需要经营的，因为他毕竟和你这个一奶同胞啊或者父母啊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呢是你们有血缘关系，是吧？我们经常说打断了骨头连着筋，是没法那个割舍的，就很难去。但是夫妻之间呢，可能真的需要这份关系的这种持久的建立。 嗯， 所以呢我们要是很就是很聪明，或者是一直能白头偕老，一直觉得婚姻是有滋有味的这个夫妻呢，其实他们在生活中会制造或者创造一些小惊喜、小意外，就打破常规，偶尔的会打破常规，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另一半有很多东西没有发现的东西。 嗯，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离得你太近，所以可能真的你很难看到，我们都是一抬眼看的是远处， 对， 都不会去看到我身边很近的。 嗯， 所以呢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就像你说，你有个病啊，有个烦恼啊，然后去跟另一方说的时候，另一方可能没有什么回应，我觉得不一定他是没有回应，他可能觉得我不回应我也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是理解我的。 嗯， 而且他不主动问，他会相信一旦有问题，首先你可能会来找我，因为我们是最亲密的。我想有困难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找到我们身边最亲密的人。 嗯， 这就是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夫妻。如果有很大的事情的时候，肯定我们第一时间需要跟夫妻之间去商量。所以在夫妻之间也需要经常沟通。为什么你觉得跟同事他们可以沟通？因为你们长时间白天很长时间会在一起工作呀，交流工作上的事，甚至有的人会家长里短的去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好似我们都有共同的困惑。其实你和你的爱人之间也有共同的困惑，只不过你希望对方更能理解你。 嗯， 那对方可能也希望你更理解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你会觉得，哦，好像被理解的程度或者是共鸣的程度不那么多。如果两个人都共同的去感叹这个生活怎么这么不容易，我想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不幸福。 对呀，其实我也看到过别人做这样的比喻哈，就说起这个两个人时间比较长了，这种婚姻关系伴侣关系像是左手摸右手。但是有人是这样说的，说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比如说当我们提重物，我们 左手提累了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很自然的就交到右手上了，对吧？我们是左右会交替，我们左右手是相互分担的，我们也都知道两只手我们缺哪一只我们都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你要说这个比喻其实倒也是一份很亲密的比喻，它毕竟是你的左手和右手， 是 哪个你能让它这个两个缺一不可的事情哈。所以事实上就像梁红老师说的这样，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知道，我们在婚姻关系内或者我们在有伴侣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这样那样的不舒服不痛快哈，我们是指小小的这些矛盾，或者我们觉得是麻木，或者我们觉得已经缺少了新鲜的感觉。但是如果一旦有一天你的伴侣和你之间出现了大的问题，比如说有可能真正的会造成分离，失去，你可能会痛不欲生。这时候你才意识到这个意义在哪儿，你才会觉得我愿意用什么什么来换这，我愿意用其他的一切来换得他还在我身边。就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哈。 对，当他失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特别珍贵，甭管是一份感情还是人。其实我觉得在这里还有一点什么，你会发现吗，其实我不光说是这个这个听众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都希望对方先改变，对方来先关心我们。 对， 其实我们换个角度，如果我们主动去关心对方，就像微笑一样，我总是跟对方报以微笑的时候，我想对方肯定回给我们的也是一个很温暖的表情。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呢，如果你觉得我们之间好像缺少这种小惊喜，缺少这种关心，那何不我们主动的去关心一下对方，因为你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感染对方，因为这个情绪这种关心都是可以感染的。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再看下面呢，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哈。这位男生说踢球受伤了，然后呢就住院了，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结果呢女朋友就特别的不愿意来照顾我，她只是来坐一下就走了。在这之前我们俩的感情还挺好的，他说他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其实我是需要被照顾的，不得已我老妈从外地请了假到北京来陪我，陪在我身边。因为毕竟我是伤到了腿，那我上上下下都不方便。在这之前呢，我妈对女朋友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是在我生了这次病住院之后，我妈就不同意我再和女朋友在一起了，因为我妈妈说这个女生太没有责任感了。我也觉得是，可是我女朋友说她就是不愿意在医院待，医院让她不舒服，她不喜欢医院的环境，而且呢她的确有一点小小的洁癖，她怕医院，她嫌医院脏，她觉得到了医院她连卫生间都没法去上，更不用说喝口水用杯子，在这个环境他从小就觉得医院是可怕的地方。我到底应该怎么看我和他的问题呢？真的是他不疼爱我呢，还是真的因为他对医院太计较所以他不愿意陪我呢？ 其实听上去你的女朋友确实在这个方面呢有一点点就是对医院的这种感受有一点点不好。 我又看到他一个微信哈，不好意思，他的另外一个微信是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妈说了，那一切都是他的借口和理由。那他是看到你想和他吹了，他是看到你埋怨他了，所以他才把那些借口拿出来，说什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真正喜欢自己的男朋友还在热恋中，男朋友受伤需要自己，才不会顾及那些事儿呢。抱歉打断了，但是这是比较完整的说法了哈，比较完整的问题了哈。 其实也挺重要的，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就看出来了，其实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有一个博弈哈，在妈妈和女朋友之间，如果没有妈妈的话，可能你的态度会是不一样的。其实我听你在描述过程中哈，你女朋友说的这些话，我倒是觉得有可能女朋友对医院可能是有一个 在之前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不好的经历让他感受不好。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在我们临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确实在之前比如说有相同的这个场景的时候会让他们有一种受伤的感觉，而且这种受伤的感觉会持续很长时间，然后再接触类似的这种场景的时候会让他有一些心理的变化，包括你说在医院中可能会给他造成很多的生活上的不便，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所以呢我觉得女朋友关心你除了不能在医院陪你吧，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形式，我觉得你用这一条去评估女朋友是不是真的关心你，我觉得还是有点有失偏颇。 对。 对，他可以有很多方法，比如他不能来医院，他可以经常短信微信去问候你啊。那你需不需要用做什么要什么，包括比如吃饭，其实我们很方便，我们快递都可以随时递到。那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要全方位的去评估一个人，确实是这样的。当然老妈的意见呢，我觉得爱子心切，我们的妈妈都是这个样子。其实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患难见真情。那之前节目中好多人都问说，哎呀我怎么能看清这个人到底是值不值得依托或者值不值得我爱的人啊，真的很难遇到像你现在遇到的这样的事件。那遇到这个事件的时候，其实能真切的看到这一个人真的是不是值得，遇到这种危机事件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共同的相互扶持的这样度过这个事件，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在这个机会中，其实你老妈也是用这个机会去考验你的女朋友，看她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其实我们在现在就我们的标准是用这种标准去要求女朋友，但是女朋友要说也不一定啊，从道德上我们觉得他应该去帮助你，其实没有任何规定他有义务这样去对你去做。我觉得从这方面呢，其实就你其实没有必要去对他要求很多。当然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患难见真情嘛，在这个过程中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关心我们。那首先就要看你对这个女朋友到底是你是什么样的倾向。如果你觉得我跟他接触这么长时间觉得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其实我觉得你要给机会让女朋友去跟了解她，看她到底什么样，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你要注意去观察是不是真的她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特别的害怕脏啊，特别不愿意在这个她不习惯的地方去有一些很日常生活的这些不方便让她觉得非常的接受不了，那这些呢其实我们要去考察。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他也需要呢去找专业人士帮助他。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在比如说在这种遇到类似的情境的时候他可能会加重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这女朋友还值得你去继续跟他相处，还要去再继续跟他交往下去，我觉得这些呢可能你真的要找这个机会呢去跟他了解。我觉得这个也是表示出你在关心，然后付出真心去挽救这段感情的一个方式。 对 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女朋友，通过这个我就看到，这真的是不值得去跟她一起度过终身的这样的话，那其实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尊重老妈的意见。 对，确实是这样哈。人和人的关系要真是那么简单，一件事情就马上能衡量出来，那倒也好了。或者说，如果他平时的表现一向都很差，从来没有把你放在心上，而你又是一个很需要女朋友体贴温柔呵护照顾，你又需要这样一个类型的女朋友，那你们可能确实经过这件事情雪上加霜。然后这件事情可能最后你终于觉得你妈说对了，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没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另外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可能还真不会天生就照顾人，有一些也是通过学习才去照顾的，甚至有一些也是我们在经历中不断的成长。我记得以前我也有女朋友跟我说过她的故事，她也说过也是因为她先生是当时是好像是肝病还是什么病，当时住院哈。他呢那时候特别的年轻，他们还没有孩子，刚刚结婚没有多长时间，然后他也是不懂得到医院去好好照顾，还忙自己的事情，在忙什么单位里交给他的一个什么项目的事情，忙很多。后来呢他这个先生就出院了，也没有埋怨过他，但是在他们后来闹一次不愉快的时候，他先生脱口而出就把这件事情说了，就是说到了 我当时住院，你都没有想过要来照顾我，你还要忙你什么工作上的事情，我多体谅你，多支持你啊。可是你知不知道我人在医院其实很脆弱。然后我这个女友就告诉我说，她说我没意识到，我觉得他是一个大男人，而且医生也说了，那个病虽然要住院，可是并没有什么，就是没有要命哈，没有紧急哈，就你就觉得好像并不需要一定要去守护着他，就是这样的。他说那我那会儿我又觉得在单位又想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表现，他说我当然就把，而且我觉得我先生一直在工作上很支持我啊，我就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其实他后来才知道对方是介意的，那么对方呢，当然是通过这样一次吵架脱口而出的方式，把这个自己曾经的介意说出来了。而我这位闺蜜从此以后，她说我真的也算是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她也需要我去照顾她，她也有那个比较弱的时候需要我去呵护她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她在呵护我，其实她弱的时候我也应该去放下其他的事情去照顾她，就像她照顾我那样，那么才学会了这一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孙岩提到的这一点其实是挺重要的，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我以为，其实在这里面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你真的需要女朋友照顾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跟她去说？ 对，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需要直接跟对方去说，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因为这样人家才能知道你是需要的。其实很多的年轻的姑娘都觉得，哎呀，大男子汉，反正就这点事儿，是吧？也不成什么事儿。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想当然，其实呢，很多的时候甭管他是大男人还是小男人，他也是人，他也有很弱的时候，很需要呵护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女孩子在交往过程中要学会去什么，去读懂这个大男孩或小男孩背后他的那个感受。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就将心比心，如果你受伤了，你需要什么，可能这个时候真的是你男朋友需要，哪怕你不能做到，但是你话到了，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让别人会感觉到什么，我在你心目中是重要的，你是关心我的。比如像这个女孩子，如果你做不到，其实你可以直接就说，我真的有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法克服，但是我真的很关心你，我们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个时候再请她老妈从外地来，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容易去接受。 对， 所以很多的时候就看我们怎么样去交流。 对，这是我们所有的年轻的恋人也好，我们在婚姻中的伴侣也好，夫妻也好，其实我们都要知道，有些时候哈，这个特别是在对方比如说生病，对方遇到了一些挫败，对方比如说在工作上遇到挫败了，人际关系上遇到挫败了，在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正是他人生一个比较低谷的时候，他是很需要你的，这时候真的能体现出作为伴侣的价值来。此刻你是应该在他身边的。那么假如你有什么原因不能在他身边，你也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和用其他的方式给他安慰和支持。 对，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就记住，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被爱。那需要被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爱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直接的去表达出来啊，表达出你需要。其实这个时候让对方也觉得他在你心目中也是很重要的，他需要你的帮助，其实也为我们今后的生活打下基础。 我们再看哈，这是一位男生问我们的问题。他说，我女朋友性格非常的古怪，单亲家庭，从小缺乏父爱，他呢一边是很需要被保护，但是另外一边呢就特别的强势，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无理，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我开始一直在顾念他单亲家庭缺少父爱，所以呢我对他还是很保护的。我想他可能还是从小太可怜了，只是和他妈妈在一起也缺乏安全感，所以有的时候脾气才会特别的大。但是现在我觉得哈，他特别的难相处，一方面我挺舍不得的，因为我好像每一次找的女朋友都是在生活中有创伤的，而这种有创伤的女朋友就会激发我内心想保护他们的愿望。可是另外一方面，有创伤的女朋友往往很难相处，我该怎么办呢？ 确实是你这样，确实是你感受的那样啊。我觉得你的感受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什么，都有这种保护欲。 嗯，保护别人的欲望。 对，所以呢，像你女朋友这样的，就是你愿意找这个类型的女朋友的时候，就是你觉得我要做点什么去保护别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的一个认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敢去，就很难评价你的女朋友会怎么样啊。 嗯。 但是从你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你也是更多的是从外要认可。 嗯， 因为你要保护别人，是让别人认可你是可以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要更多的去看到自己内心的需要。 嗯， 就是你是不是要需要这样的方式去认可自己，觉得自己可以，我可以去改变一个人，或者为一个人提供一个好的一个状态，让他觉得会更好。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这个是需要的。 嗯。 当然你和这样女朋友相处的时候，你会看到啊，这个女朋友你觉得她很强势，其实不一定是强势，因为往往在强势的外表下面是什么，是她非常的弱， 嗯， 非常的没有自信，甚至于是一个自卑，往往这样的人就会表现出强势，因为她要占领这个什么先机，她担心别人会攻击自己，所以她要摆出很强势的架势来。 嗯， 如果你真的特别希望跟这样的一个女朋友去相处，比如有创伤的这种，一般来说人们就是有自我保护欲望，就会把自己很强的那面亮给别人， 对， 让别人免得去攻击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要学会看到她背后的这个弱， 嗯， 比你可能要给她更多的这种关注啊，会更好，因为这样的话她会更要的多，就会让你感觉哦，我已经给了很多，但还不停的要。好像觉得他有点无理，有点取闹这种感受，所以更多的要激发他内心中他情的那一部分。 嗯，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助人自助。 嗯， 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不但你女朋友可能需要这个，其实我觉得你本人也是需要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需要外界去证明我们自己的能力，其实很多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我不需要任何去证明我自己能力，那个时候你是真正强大起来。那你在跟这样类型的女孩子相处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有更多的这种包容，也知道怎么样让他们就更有安全感。 嗯，是的，是的。所以呢，两个人在一起哈，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嗯，如果能走下去，是希望两个人都能。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要更开心，更愉快。那我们谁的身上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些特点和问题，和对方的相处，如果能让我们觉得，我们激发了我们内心那种，比如说更人性当中更美好的那一面，性格中更美好的那一面，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我们遇见了另外一个人，如果我们和这个人在一起，我们觉得，哎，我们真的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嗯， 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那个对的人， 对， 是吧？ 真的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什么，就像刚才孙岩说的，就是会发现自己还有其他自己一贯以前没有发现过的闪光点，比如他对自我的认识会扩张，会扩大，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这个是最重要，就两个人在一起，这个是最完美的一个结合和结果。 对，好，谢谢梁红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安区科技园区发展室主任翟雨欣。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 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十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时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碎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夜碎语时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晚上播出，那我们和大家呢会分享情感问题，您可以把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也可以关注我的工作微信号和我们来联系，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这样一些方式都可以咨询，欢迎文字和语音都可以来咨询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梁红老师，来自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北京回龙观医院。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听众朋友给我们留下来的问题。下面是一位女生在我的工作微信号里给我的微信留言。 顺义老师，我今年是20岁，就是我爸妈他们离婚了嘛，然后我现在就很无措，对他们印象非常不好，而且就是非常的没有自我存在感、价值感那种感觉。就先说我爸爸吧，我爸爸给我的印象，甚至充斥着我所有记忆里的，就是他，每天抽烟，一天4-5包二手烟，还有他每天晚上都赌博，跟很多很多叔叔一起赌博到凌晨3-4点，然后我跟我弟弟睡觉的地方，就跟我爸爸赌博的地方就只有一条窗帘之隔。而且我爸爸其实有点感情骗子的那种，他就是经常穿着我爷爷的保安制服啊，在网络上这种欺骗很多女孩子的感情。而且因为他赌嘛，虽然说我们家就是从小就总是欠别人很多钱，然后就是家里就是断了粮了，然后也交不起名气了，然后我爸爸还跟别人借200块钱给他的心情啊买玫瑰花。还有我爸爸也总是打人，就是那种总是把我跟我弟弟吊起来用那个电线皮带抽打，然后又总是半夜赶出门去，然后也总是辱骂我们嘛，就是说吃了我们倒了8辈子霉了，然后我问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去死呢。我妈妈的印象吧，他们是在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离婚的，应该是我11-12岁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印象就是，哎呀，她这样一个女人碰到这样一个丈夫 肯定是神经崩溃的，他有抑郁症，所以说总是拿我这个小阿姨出气，因为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又是女孩子，然后我可以说从可能应该是8岁9岁起，就是帮他打工，帮他干所有家务，但是从来都得不到他一句赞美，然后在他眼里永远永远都比不上别人家的小孩。然后5年级的时候，他都跟我爸分开了，离婚了，然后他不肯要我，因为我就不肯跟他一起出去打工，就是他们现在都属于各自成家了。然后就是我不是初中毕业嘛，考上高中了，但是我爸死活都不让我读，就是自杀了3次都没能成功动摇他跟我继母的打算。然后我继母就属于那种总是跟我要钱，我要不给他钱的话他就不肯给我进家门。然后我现在是属于出来工作了，唉，就很遗憾没能上了高中，唉，考得好辛苦。我妈妈嘛，她就属于她这样一个女人，现在还有抑郁症，还是舍不得给自己买衣服，她的衣服护肤品还有所有东西都是我给她买的。然后她跟我爸离婚之后，她也没来看过我，也没有给我一分钱，甚至现在重新恢复联系，她估计给我发个红包最多就只能发个6.66。然后我爸跟我妈跟我继母那边嘛，就是我感觉现在情况就属于那种有钱的话我就能在那里住，没钱的话就别想进去。然后我去年是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我男朋友我是将来看得很重要，而且毕竟也是初恋嘛。然后就是在上个月我们分手了，原因之一就是他家人不同意，因为我们家太复杂，而且我又没学历，反正我感觉吧，就我们家这种情况，我估计以后想找对象都很难找到。我爸那边的话就属于那种他死都不会承认他自己做错过什么，然后他就属于那种跟我继母对我的决定就是那种我应该早早出来到外面早早打工，把所有钱交给他们，然后早早把我嫁出去换彩礼钱，他们就是这么打算的。怎么说呢，然后我现在是属于要我在参加自考，然后学习很多东西嘛，然后我不可能说因为自考要钱呐、我便秘太严重也要钱呐、然后青春期女孩子总要买化妆品啊，哎天呐，我工资才多少，去我爸那边我没办法拿钱回家的话，我继母压根就不欢迎我进门，要去我妈那边的话，继父其实他也不高兴啊。然后我在外面，然后我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天哪，感觉找对象好难啊。然后特别是我们家那种情况，哦，人生好绝望哦，我对我父母应该怎么办呢？ 他说人生好绝望啊，但是说的时候我还听得出来他还没有那么绝望的语气在说。这个女孩子的人这个生活经历人生经历真的是挺坎坷的。她20岁了，已经成年了，但是她跟我们几乎是把她小的时候经历都讲了一遍、一直讲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多人听来我们都会觉得一个20岁的女孩子她怎么承担了这么多啊，父亲和母亲。好像听上去没有一个没有一方是能够照顾这个女孩子的，在她小的时候、而现在她长大了有了赚钱的能力了，似乎双方也都希望从她身上再得到点什么。我们大多数人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每一个孩子不都应该是父母的好宝宝吗？但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偏偏还会有那么一部分孩子，他们不是父母的，被父母呵护的宝宝，他们有些时候可能会遇到嫌弃自己、打骂自己，甚至可能虐待自己的父母，这样的父母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有的。 嗯，是这样的。其实我刚才听这个的时候吧，一个是我觉得真的像孙岩的感受一样哈，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这个一路走过来真的好辛苦，然后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再一个呢，我还听到了就是什么，她非常努力。 嗯， 其实她不光是考虑到自己的这个经历，她同时也要去重新看看爸爸和妈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其实她看到了他们的不容易，也看到了他们不足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女孩子特别可贵的一个。还有呢，就是你看她在这种环境下，她还是可以考上高中。我觉得在一个县城，一个女孩子在这种家庭环境下能考上高中，真的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所以呢，无论是她的天资还有后天的努力，我觉得她真的已经非常的足够的去利用这些资源。而且呢，我们听到了，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坎坷的经历哈。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包括这个女孩子也是这样。其实你可以想一想，你一路这么坎坷，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你身边除了刚才你说到的这些以外，肯定还是有一些资源可以被你利用到，而且可能你已经很好的利用到。这个也是你很好的一个生活经历，就是你会知道，在我非常坎坷的情况下，我怎么样去利用我身边的资源，利用我自己的资源。我想现在你20岁，那和你很小的时候，你没法去控制自己的那个状态的时候要好很多。你现在可以赚钱，而且你赚的钱你可以有支配权。现在其实他有很多是考虑到父母的感受，然后希望父母被接受。其实他在这一路，我觉得他很辛苦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所有的爱都是有条件的。 嗯， 你要给我们点什么，你才可以在这家怎么怎么样？ 对，就是你给我钱了，你才可以进门。他是大白话是这样说的啊。他的父亲和继母那边是这样，他的母亲这边也是这样，而且他的父亲，可能还想的是早一点把他嫁出去，换一点彩礼钱。这是他刚才在这个语音中告诉我们的哈。就是这个女孩子，我也觉得是这个女孩子到今天，说实话，她对待。他过去这样的一个父亲，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比如说赌博，酗酒，抽烟，这个而且根本不顾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就在自己的身边，也要这样，而且还什么穿着保安的制服去这个欺骗欺诈，就算是对这样一个父亲，他今天还想的是，我要是多赚一点钱能够给他们，但是我自己又要自考，我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我还是需要钱的，所以他就觉得人生好绝望哈。这个女孩子到今天还是承担了太多在自己的身上了。那么她其实应该怎么做呢？或者我们听到这儿，我们觉得我们想帮她，让她能怎么做更让今天的自己更舒服一些，也是能够在人生的路上不再那么绝望呢。 其实他说到绝望呢，就是他绝望其实也包括他找男朋友，就是他说找到这个男朋友虽然是渣，但是呢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其实在所有这个里面，你会看到你所有的经历让他自己会看到好像自己真的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被人需要，不是无条件的被接受。其实所有这些东西他在叙述过程中都有这些。那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可以很负责任的跟这个女孩子说，其实你真的已经非常棒了，你在你可以利用的这个资源，在你这个环境下你已经做得非常好，而且现在你不满足于现在这个状况，你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他变得更好很多的目的什么，也要照顾他的妈妈和他的爸爸。你看现在他提到他妈妈所有的衣服化妆品全部是由他来给买，而且他觉得他妈妈完全不会照顾自己。其实这个女孩子你会看到吗，其实你也是这样的，你也不是特别的去在意自己，老是想先满足身边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要有一个什么，稍微我们要调整一下这个前后的这个阶段。首先你要照顾好自己，像你说的，你让自己提高你的文化素质、文化知识，可能你就会找到更好的一个职业。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可以长长久久的去陪伴你的亲人。所以首先照顾好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 其实包括你说到你身体不好、便秘啊什么的，这跟你的焦虑情绪非常有关系。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就建议你啊，每天要照顾好自己。首先什么，就是衣食住行。比如说你要让自己能尽量的吃得好一些。 又营养一些，然后让自己保证自己的每天的睡眠，要锻炼身体。其实你的这个身体上的不舒服，就让你因为你在这种环境你会非常紧张，你所有的肌肉都是紧的，那这样你的内脏所有的肌肉也是这样紧绷的，所以你要去锻炼身体，因为我们身体好了，锻炼的过程不但是让身体好，还让你什么，让你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 对， 其实你是特别需要的，因为你要面对的这些人群都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重要一个资源，我不知道现在它里面只是小时候提到弟弟，现在没有提到， 没提到弟弟， 对，我不知道弟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对他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个资源？我觉得至少姐弟两个可能是一个陪伴， 相依为命。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个资源。 嗯， 就像这种情况，就是你要把首先你要照顾好自己，自己做的自己好了以后，你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照顾别人。 所以我也是这样想，我想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朋友也是这样想的。嗯。我们都是希望这个女孩子经历了那么多童年的不幸，人生的不愉快，甚至从小也没有得到父母的呵护。那么今天你首先应该照顾好你自己，你挣的钱应该先花到自己身上。这个是你可以理直气壮这样做的。那么实在那两边的家暂时都不能回去，你为什么不考虑自己可以，比如说自己赚到的钱，自己和合适的小姐妹、关系好的闺蜜，甚至你的同事们一起可以合租，哪怕你在你现在你的继父、你的这个继父和你母亲、你的父亲和你继母那儿，你有两个那样的这个长辈那里，你可以先不去那里，你可以给自己哪怕去租一个。和一帮女孩子关系好的女孩子，哪怕你去有一张床，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你都能很放松，你不用再去看别人的眼色，你不用再想的是要讨他们的喜欢，你应该学会的是让你自己更开心。你有时间看书，你有时间哪怕是吃一顿热乎乎的自己想吃的饭，那这样都可以。就是你要先照顾你自己，你赚的钱可以先考虑你自己怎么安身立命，是吧？ 对，而且现在好在哪儿，就是你在长大，而且呢，你也知道知识对你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个是他特别可贵的地方。 对，所以他在参加自考，很棒。 对，你看他在不断的努力，所以呢，其实虽然你说觉得感到很绝望，但是我们其实有一种感受，在这个绝望背后有一种什么坚韧。有一种那种容忍，而且呢有一种积极向上的那个东西在，其实你在不断的去做。当然我们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些沟沟坎坎，那个时候也会觉得有绝望的感受，但是你要相信哈，就是如果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想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只要你努力，可能终有一天我们会做到这个。但是前提是什么，就是你要让自己过得好，你过得好可能你周围的人才能过得更好。 对，你过得好，你才有能力再去照顾别人。 对。 如果你自己过得很狼狈，你每天都觉得很绝望，那一个小姑娘你要撑到什么时候呢？是吧？所以在这个年龄开始就学会更多的关注自己，好好的爱护自己。在没有别人能照顾你的情况下，你来照顾你自己。 其实他刚才说绝望还有一个，其实你刚二十岁，你刚遇到过一个男朋友，那以后的路其实还很长。现在我们经常很多人其实都不是我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一下子就能成功的，其实你以后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时候，我想你可能还可以遇到第二个第三个，终究会遇到一个对的他。 对，这个说的太对了，就是谈了一个男朋友就吹了，真不算什么姑娘。这个很多人都不一定谈一个男朋友就能谈成功的哈，吹了嘛总会有原因，人家家里总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但是那些理由不是说非要加在你身上这个加罪一辈子的。那么我们说了，你把你自己变得更强大，把你自己照顾得更好，你学了更多的知识，有了更多的技能，你可能工资明年后年比今年挣的还更多，你可能会更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么你的机会还很多很多，你今年才二十岁嘛，你还会遇到更懂事的，更能够照顾你的，能够和你一起分担生活的这样的男朋友，也能够遇到更理解你的这样的男友的家人，都会在以后还会有的。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先把你自己 照顾的比以前更好、嗯、是这样。而且我情愿你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人生好绝望啊，那是一句网络感叹语，而不是真的你对人生这样看哈、啊嗯。因为像梁红老师解读你的，我们也感觉到你虽然遭受了那么多，同龄的20岁的女孩子比较起来你遭受的算多的。嗯，你从小确实是缺少关爱， 嗯， 这是真的。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你看你真的是可能还真应了那句话，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是。 正因为父母没有宠爱过你，所以你现在自己那么早就担负起了自己的人生，甚至还想担负父母的人生， 是 父母的生活哈。就是你还是比你同龄的孩子可能也更有能力，也更有担当、嗯、是吧？ 嗯， 这也是你的长处优点。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你遇到的任何不开心的事情其实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既然听了我们的节目又和我们来倾诉你人生的这些烦恼，那至少有我们这样一个节目，还是你的朋友，也是可以支持你的这样一个平台。 嗯 嗯，所以我们还是很希望听到你后续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哈。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31岁了，那现在呢找到的这个男朋友啊没感觉，就是就像按程序在谈恋爱，反正每个星期要见一面吧，然后恋爱的程序也都走完了，吃饭，这个遛弯，看电影，然后牵手，还有一些其他的哈。她说那就该谈到结婚了，可是在做每一个程序的时候我对这个人都没有感觉，吃饭也没有感觉，聊天也没有感觉，看电影也没有感觉，更别说其他的了。我现在就觉得跟一个没有感觉的人结婚这事儿，你们觉得靠谱吗？ 真的有点不靠谱啊。根据我们传统的那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什么，就是条件匹配。什么条件呀？就是背景啊，家庭背景啊、嗯、经济条件啊，这样匹配。其实从真正的一个我们看真正能走到底的这个婚姻来说，其实感觉是非常重要，这个感觉真的也很难说。 嗯， 所以很多老人都是觉得哎呀你们好事儿啊，一天到晚老是谈有没有感觉是吧，你们那个感觉是什么。但是这个感觉真的很重要，每个人和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像你现在似的，其实感情这个东西没法讲程序，但是你看你现在就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去按程序做，那看来确实是这样。而且无论你们做到哪一步程序的时候，我们说感情可以培养，但是你们两个无论走到哪一步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那我想这个培养下去可能前途也不是那么光明。还有我不知道你没有感觉对方是一个什么状态。其实以前我在那个临床的时候遇到过这么一个案例，这个小姑娘来咨询吧，其实她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她说我父母觉得我有问题。为什么？她见了很多男朋友都没感觉，包括她跟我说现在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对她非常有感觉，但是她自己没有感觉。 嗯， 她也是在问，她说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是不是有缺心症。她觉得或者说 缺心症， 对，她就觉得好像人家付出了那么多怎么我就没有感情。其实这个没有道理可言的，真的是这样。那我们每个人见每个人的时候就有这个眼缘的问题， 对， 那就是缘分。所以像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嗯 嗯，这个感觉对今后的婚姻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和一个没有感觉的人在一起哈，那么我们就想知道的是，你今天和他在一起，你刚才说了这个无论是吃饭、遛弯、牵手，包括一些其他的恋人之间的亲密，你都没有感觉。那么如果你带着这种感觉进入婚姻的话，你进到婚姻里你也一样会没有感觉。 那真是在一个房子中的两个陌生人。 对 对，刚才我们其实前头提到就是说我们牵手牵自己爱人的手，像左手牵右手，那你们现在在恋爱期间牵手的时候可能都真的不是，还不是自己的手，这个感觉那其实就没有任何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恐怖的一个事儿。 对，我理解的他说这个没有感觉就是没有心跳、 嗯、 没有愉快、 没有期待，按程序走，因为我31岁了，不得不嫁一个人，所以有这么一个男生做我的男朋友来约我，做我的未婚夫，和我一起要进入婚姻，那也就这么着吧。那反正这个和谁过不是过啊？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心态，屈服于31岁这样一个年龄，然后就去这样的把自己交付给一个人，那么以后不仅仅是没有感觉的事情，还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多负面的感觉。 对，真的是这样。其实虽然说特别对，其实不是说跟谁过都一样过，差别非常的大。 对对， 其实我们变成老夫老妻好像没有那种激情，但是我们在一起会有安全感，然后我们在一起就会觉得很放松。其实这个是在家庭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为结婚而结婚，不要为了到了岁数，我们在这岁数应该去结婚的时候而结婚，真的要等那个跟你有感觉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感觉是什么，就是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想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就是感觉。我们抛弃一切别的，哎，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觉得舒服，想跟他在一起，愿意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说不清楚的。 对，这就是一种感觉。好，谢谢梁红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医生梁红老师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节目，先要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号今夜思语时，那么可以发微信给我，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夜思语时节目，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中，微信的文章中了解到很多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都可以和我们有更多的交流。今晚的今夜思语时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相片让你能保存多洗一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爱情的遗迹像是空城，遗落你杯子手套和笑声，最后你只带走你脆弱和单纯，和我最放不下的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